捷克人无力阻止土地被强行吞并。1939年3月16日，本应保持中立的罗斯福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政府今后要坚决与德国为敌。各类地图开始流传，显示新的波兰西部边界一直延伸到柏林以西。德国报纸和阿道夫·希特勒等政治家指责波兰当局组织和容忍对居住在波兰的德国人进行暴力种族清洗。1939年4月25日，犹太外交官、记者和小说家威廉·布利特致电美国报纸专栏作家卡尔·亨利·冯·维根。国际新闻社驻巴黎美国大使馆的首席欧洲记者告诉他，欧洲的战争已经注定要发生了，波兰得到了英国和法国支持的保证，不会对德国的任何要求让步。英国和法国参战后不久，美国也会参战。1939年5月28日，在海德公园的一次秘密谈话中，罗斯福向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爱德华·巴内斯博士保证，在预料之中的欧洲战争中，美国将积极地站在英国和法国一边介入战争。耶日·波托基伯爵是波兰驻美国大使，他在1934年解释道，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宣传完全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考虑到公众的无知，犹太人的宣传是如此有效，以至于人们对欧洲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罗斯福总统被授权建立大量的军械储备，以备犹太人有意发动的未来战争之用。在1939年2月9日从华盛顿回复华沙外交部长的一份报告中，他写道，犹太人给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巨大。犹太人现在是制造战争思觉失调症的操纵者，这将使整个世界陷入战争，并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情绪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他们对民主国家的描述中，犹太人也制造了真正的混乱。犹太人把民主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混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煽动了世人对纳粹主义强烈的仇恨情绪。这种仇恨已变得异常狂热，到处以各种方式传播，在剧院，在电影院，在报刊上。德国人被描绘成一个生活在希特勒傲慢自大的阴影之下的民族，希特勒被刻画成一个想征服整个世界，把全人类淹没在腥风血雨的海洋之中的恶魔。在与犹太媒体代表的谈话中，我一再反对那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坚定观点。这个国际犹太人团伙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来反对国家之间任何形式的关系稳固和相互谅解的任何愿望。就这样，这里的公众舆论中越来越坚信，以法西斯主义形式存在的德国人和他们的卫星国，是必须要被民主世界制服的敌人。在1939年7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在西方，有各种各样公开推动战争的势力，犹太人、超级资本家、军火商。今天，他们都为一桩大生意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引发战争的导火索——弹子，以及一个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国家——波兰。他们想背着我们做生意，他们对我们国家的毁灭漠不关心。事实上，因为一切都要重建，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利。和往昔一样，在波兰的德国人是受迫害的少数民族，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就像被陷入困境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一样。1919年至1939年间，德国不断受到为犹太人或共产主义利益服务的波兰游击队的袭击。在但泽和德意志帝国的难民营中，已经有8万名德国人。逃到德国的爱尔兰人威廉·乔伊斯解释道，男女德国人在布朗堡的街道上像野兽一样被追猎，当他们被捉住的时候，就会被波兰暴徒伤残并被肢解。屠杀受害者每天都在增加，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逃离了他们在波兰的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都没有带。在8月25日至8月31日的夜晚，除了无数次对德国平民的袭击之外，还有44起针对德国官员和财产的铁证如山的武装暴力行为。布朗伯格地区有12857人身份确定的死者，还有大量身份不明的死者，其他地方的死者更多。哈根和国防军战争罪行调查局都同意这些结论。与东德历史学家西奥多·比尔申克于1954年和社会民主党记者奥托·海克 于1955年根据波兰文件证实了这些历史事实。1954乔治·俄亥俄说，20世纪80年代我住在德国，当时许多经历过战争的人都还活着。我找到了1939年住在波兰附近的人，很幸运地遇到了几个人。其中一位是海关官员，他说边境上的情况非常糟糕，他们全副武装，办公室里也有手榴弹，随时准备应付袭击。另一位告诉我，他的农场饲养的牲口经常被波兰恐怖分子偷走。另一个人说，他的侄女被一名越境的波兰人强奸。这只是德国平民向我讲述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他们目睹了这些边境袭击，如同以前1919年至1928年发生的那样。1919-1928。许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即公开进攻德国，这导致了许多边境战争。一旦德国开始向波兰施压，要求其解决这条走廊骚乱的问题，进攻就又开始了。我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些攻击不是德国编造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希特勒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其中包括使主要港口地区非军事化。除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港口城市格丁尼亚，一公里宽的铁路和公路通道将东普鲁士与德国或波兰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签署也是为了保护波兰免受共产主义的颠覆。德国的每一项建议都被无情拒绝。人见人厌的波兰外交部长贝克拒绝了德国的每一项建议。在此之后，德国的宣传转而敌视波兰，一个新的神圣联盟。英国和法国都公开与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种族灭绝政权结交，希望恢复一个新版本的三国联盟。这个联盟曾经创造了有两条战线，一个对抗德国的世界。波兰的新独裁者被全球主义者选中，先与德国开战，而英法则随后以保卫波兰的名义从东面进攻德国。最后，苏联也加入了从东线进攻德国的战争。这一侵略德国的计划曾经在主流媒体上被公开讨论过。例如，早在1938年，著名犹太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原名埃米尔·科恩）就写了一本名为《一个新的神圣联盟》的书。1938，在书中，他呼吁重新建立两线军事同盟，而这个两线同盟正是20年前就设计出来对付德国的策略。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总部位于纽约的极具影响力的全球主义者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其杂志《外交事务》上对路德维希的书给予了好评，而书中则公开确认了建立两线联盟的可能性。埃米尔·路德维希说，即使希特勒在最后一刻想要避免一场会毁灭他的战争，他也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发动战争。希特勒看穿了这个并不复杂的计谋，于是转而向斯大林寻求合作。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也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弱化英法与苏联的新三国协约来阻碍好战的西方同盟。希特勒不想双线作战，与斯大林的临时结盟是希望英国有所顾忌而不敢宣战。即使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希特勒仍然试图通过与盟国进行谈判来避免任何战争，但盟国每次都拒绝进行谈判。就在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达成协议几天后，希特勒甚至给法国总统杜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早在1930年10月，颇具影响力的波兰报纸《大联盟报》就发表了以下声明：1930，波兰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系统地做好准备。波兰军队必须在德国领土的中央地带击败德国，像钢刀一样直插德国的心脏。在与德国的战争中，不会有俘虏，也不会有人类感情和文化情感的展示空间。德波战争爆发前，世界都会颤抖不已。我们将在我们的战事中唤起超人一般的牺牲精神和残酷无情的报复精神。1939年8月20日，华沙报纸发布了如下消息：哪怕是魔鬼帮助我们和希特勒作战，我们都准备与之签订合约。听着，是和整个德国为敌，而不仅是把希特勒作为敌人。在未来的一场战争中，德国人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血流成河。 波兰元帅在1939年8月6日的《每日邮报》上说，波兰希望与德国开战，即使德国不想和我们开战，他也无法避免和我们的战争。波兰驻巴黎大使在1939年8月15日说，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将会有一支波兰军队入侵德国。比福布鲁克勋爵是英国报业大亨，他的《每日快报》是当时世界上阅读量最大的报纸。在1938年3月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写道 ,1938, 在英国有20000名德国犹太人从事各类专业和研究工作。这些在英国的犹太人都反对与德国和解，犹太人在英国新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至少我本人对此心存疑惧，犹太人可能会把我们推向战争。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终于向英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宣布，波兰的挑衅已经变得无法容忍。英国大使霍华德·威廉·肯纳德爵士和法国大使莱昂·诺埃尔鼓励波兰官员向德国发动进攻。他们承诺，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和法国将立即向波兰提供援助。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的国会演讲中提到，仅8月份就有30多起边境侵扰事件。在1939年8月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村庄里的德国人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因为波兰人叫嚣要杀光所有德国人。犹太人在波兰拥有的报刊上的种族宣传在对德意志民族的迫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9月3日，对德国人的攻击在布朗堡达到了高潮，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日。3. 波兰军队全力支持波兰平民和游击队员追捕和屠杀仍留在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按照共产主义分子的标准习惯操作，德国人遭到了无情的猎捕。房屋遭到搜查，德国人被殴打和奸污。德国人通常先被聚集在一起，再被驱赶出去，在偏远的地方遭到杀戮。一次屠杀的人数从39人、48人。53人到104人不等，至少5500德国人像猪一样被屠杀，儿童被钉死在谷仓上，妇女先被强奸，再被用斧头砍死，男子们则先被殴打，再被砍死。328名德国人被驱赶进布朗伯格的新教教堂，随后教堂被纵火焚烧。328名德国人全部被活活烧死，布隆伯格式的大屠杀从未在任何主流历史书中被提及。今天，这些屠杀已成为有史以来对平民犯下的最骇人听闻和最残忍的罪行之一。最后一次诉诸理性的演说，阿道夫·希特勒。我还必须提到，然而，这次波兰军队所展示的英勇，与过去几个世纪所展现的最肮脏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名在世界大战中只在西部作战的士兵，我从来没见过波兰军队这么勇猛过。成千上万被屠杀的德国人，还有那些被残忍杀害的妇女、女孩和儿童，无数受伤的德国士兵和军官落在敌人手中，遭到了屠杀，被残忍的肢解，眼睛被挖出来。更糟糕的是，波兰政府在电台广播中公开承认了这些残暴的屠杀行为。有时我们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该自我克制吗？我还从没听说过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客对波兰军队的暴行提出过抗议。数以万计的德国人被以最残忍的方式绑架、虐待和谋杀。虐待狂禽兽们放纵自我，让他们变态的本能肆无忌惮地释放。而信神虔诚的民主世界却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此刻自我克制是最困难的。我想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不应该如此冷漠无情。真不敢相信这种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战争罪行中，人们从未听说过战前发生在波兰的大规模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德国男人、女人和孩子被媒体煽动的愤怒的暴徒以最可怕的方式遭到屠杀。希特勒决定制止屠杀，并奔赴救援。德国最终在1939年9月1日进行了报复。同一天，但则被德国正式占领。德国入侵波兰，收复了被凡尔赛条约割让的领土，但则在同一天得到解放。波兰的战争只持续了29天。 闪电战使波兰措手不及。针对德国人的暴力行为仍在继续，最终共有58000名德国人被屠杀。对德国人的大规模屠杀在9月18日德国军队到达时才停止。让我们大家理智一些，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迫使这场战争继续下去。阿道夫·希特勒。银行家发动战争的那一天，1939年9月3日3。我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厅向大家发表讲话。今天上午，英国驻柏林大使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最后一份照会。声明说，除非我们在11点钟以前得到德国准备立即从波兰撤军的消息，英国和德国之间将处于战争状态。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我们没有收到德国撤军的承诺。因此，英国与德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中。被解放的德国人欢迎希特勒作为英雄来到丹泽。在战争爆发前的7年里，英法阻断了任何和平协商的道路。1939年9月3日，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9月5日，英国皇家空军向德国本土投下了第一颗炸弹。苏联随后从东部入侵波兰，屠杀了成千上万无辜的波兰人，但盟军什么也没说。盟军只是利用波兰作为傀儡来发动战争。丘吉尔甚至在战后将波兰和整个东欧交给苏联。法国实际上在9月7日入侵了德国。7. 德国军队得到从波兰战役中返回的部队的增援，发动了反攻。从入侵的法国人手中夺回失去的领土。在解放法国人入侵的德国领土的战斗中，德军损失196名士兵，另有114人失踪，356人受伤。1939年9月17日，德波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英法没有宣战，战争就会在此时此地停止，数百万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拯救。然而，英国有长期战争的计划，他们不想要和平。从波兰战争结束到1940年5月之间的平静时期被称为福伊战争。在此期间，德国继续进行和平谈判。英国第五任惠灵顿公爵亚瑟·韦尔斯利说，这场战争是反绥靖主义者和该死的犹太人的错。在1939年10月6日的演讲中，希特勒再次恳求和平。他说，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从未做过有损英国利益的事。即使在今天，我还相信要想在欧洲和全世界实现真正的和平，只有德国和英国达成相互谅解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波兰人都明白，德国人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在这场战争游戏中没有决定权。边境冲突是由波兰人或犹太人游击队引发的，他们受到了犹太人拥有的报纸。和与罗斯福密切合作的波兰独裁者斯米格利的煽动。1939年9月华沙沦陷时落入德国手中的波兰秘密文件1939清楚地证明了罗斯福在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些文件还揭露了罗斯福背后推动战争的力量。1939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说 1939, 我一次又一次地向英国表示友谊，并在必要时与英国进行最密切的合作。但是爱绝不是单方面的东西，他必须得到对方的回应。德国没有向西方要求任何利益。1939年10月，希特勒在他的演讲中宣布了一项新的和平建议，以避免更多的欧洲人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丧生。如果盟国真的想要和平，他们早就握住了伸向他们的橄榄枝，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这个和平计划的结果和希特勒以前提出的所有其他和平建议完全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939年11月4日，罗斯福和他的犹太顾问伯纳德·巴鲁克决定废除之前的中立法案。这样，美国就能够向交战国出售武器，并为美国参与对德国发动的新的战争扫清了道路。《每日先驱报》在1939年12月说，别再谈论什么和平条件了，直接把德国干掉就好了。希特勒请求盟国撤回战争声明。我所有的和平提议都被拒绝了，盟国向我们宣战了。德国人民对英国或法国人民没有仇恨，也没有敌意。希特勒对法国说， 我一直向法国表达我希望永远消弭德国和法国之间古老的仇怨的愿望，让这两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希特勒对英国人民说，我为增进英德友谊付出了所有的努力，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从未做过违背英国利益的事。这场战争为什么要在西方内部自相残杀？阻止威尔弗雷德计划，盟国计划入侵挪威和瑞典，以切断德国从瑞典获得铁矿石资源的供应。这一计划需要通过在挪威水域非法部署水雷，然后再占领重要的挪威纳尔维克港口来实现。1940年4月8日，英国在挪威水域部署水雷，破坏了挪威的中立地位。英国还计划在丹麦建立一个行动基地，而丹麦正是德国北面的中立邻国。这些盟军计划被称为威尔弗雷德行动和四计划。挪威政治家维德昆·吉斯林证实了这些盟国密谋的存在。吉斯林从1911年到20世纪中期一直在军队服役，专门研究俄罗斯事务。他驻扎在俄国，亲自目睹了布尔什维克的暴行。1929年，他回到挪威，先后担任两届政府的外交官和国防部长。1930年，他写了《俄国和我们自己》，在书中他谈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1933年，他在成立了一个民族团结党，旨在将挪威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在阿道夫·希特勒50岁生日那天，吉斯林送来了一张生日贺卡，感谢他把欧洲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希特勒告诉吉斯林，在向英国提出一个又一个重组欧洲的建议后，我现在发现自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与英国作战。吉斯林同情德国，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战场。于是他向希特勒报告了盟国从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和丹麦，对德国发动战争的阴谋。因此，在1940年4月9日的清晨，德国迅速实施了威瑟隆行动。在英国人布下水雷之前，德国先后占领了丹麦和挪威的纳尔维克港。这是针对盟军计划中的威尔弗雷德行动和四计划的预防性措施。因此，希特勒阻止了英国利用挪威和丹麦作为基地威胁德国航运的企图。德国外交官平静地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领导人保证，德国既不寻求征服，也不干涉别国内政。德国人在丹麦上空散发传单，解释他们的行动，谴责英国的反德战争和宣传，并向丹麦人重申德国会保护他们的国家。战争期间，在有限的德国占领区内，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大多数北欧人都很高兴他们受到德国人的保护。英法联军在法国北部集结，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和平请求一再被漠视。盟国公开讨论了经由比利时和荷兰由东面进攻德国的计划。作为国家自卫另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德国向盟国开战。这是为了避免盟国入侵德国，并把第二个凡尔赛条约强加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在这种被称为闪电战的新战术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英国和法国本来预计部队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在战壕里战斗，而这台德国新战争机器的出现让英法难以招架。德军迅速夺取了重要的领土和资源，从侧翼将盟军包抄并围困在了法国海岸。希特勒入侵了国际联盟成员国比利时和荷兰。因为比利时和荷兰的战略位置以及他们与盟军的合作，低地国家的政府在强大的盟国压力下允许盟国军队介入安全通过低地国家，是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广义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与德国西部，狭义上则仅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以帮助实施盟军进攻德国乡村地区的计划。德国政府后来发表了一篇50页的英文论文，题为《盟军在低地国家的阴谋》，详细记录了低地国家与盟国合作的全部细节，解释了为什么德国人在战略上需要入侵低地国家。自此，西方媒体和现代历史学家不但一直对公众隐瞒这些无端指控的来龙去脉，犹太人拥有的报纸和今天的历史书反而将闪电战描述为纳粹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征服。 丘吉尔的同事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说，要和所有德国人进行战争，至死方休。1938年12月，比弗布鲁克勋爵写信给弗兰克·甘尼特，犹太人的目标是张伯伦首相，他被犹太人骚扰得不胜其烦。所有的犹太人都反对张伯伦，犹太人在这里的新闻界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我很震惊，犹太人可能会把我们推向战争，他们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正在把我们推向战争的深渊。1940年5月10日，张伯伦在未经任何民意程序的情况下辞职，温斯顿·丘吉尔上台。丘吉尔于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英国的贵族家庭，他参了军，并写了关于他的军事历险的畅销书。丘吉尔是优生学的支持者，并提出了一项精神缺陷法案。该法案要求把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终身监禁在精神病院中。丘吉尔最初是希望对这些精神疾病患者实行绝育手术的，他还引入了大众预算法案。该法案增加了对富人的税收，以资助社会项目。丘吉尔帮助建立了英国第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并为失业者提供失业金。他还是国家保险法的幕后推手，该法案提供疾病和失业救济金。就在他上台的同一天，丘吉尔下令入侵了一个小小的中立国家冰岛，入侵行动代号为叉子行动。冰岛是一个中立国，但这对英国决定入侵冰岛没有丝毫影响。占领冰岛有助于确保英国对大西洋的控制。英军迅速向内陆推进，破坏了通讯网络，建立了安全的登陆点。冰岛政府抗议英国对冰岛中立的侵犯。冰岛警察开始想阻止英国军队的入侵，但他们后来决定放弃抵抗强大的英军。美国打算利用中立的冰岛作为其海军在北大西洋的行动基地。许多来自冰岛的男子自愿加入德国武装党卫军和敌人作战。1940年5月24日，在敦刻尔克，希特勒有机会活捉整个英国军队，但他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相反，他发布了所谓的暂停命令，将进攻推迟了两天，让英国人有时间从敦刻尔克港在一片混乱中撤离。希特勒希望英国人最终能放弃敌对德国，这样德英就能获得和平。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希特勒想要和平的姿态。所有的重型火炮、坦克和装甲车都留在了法国海岸。德国将军冯·勃洛姆伯格·弗里茨就暂停命令说，希特勒对大英帝国的敬佩让我们大吃一惊。他还谈到了大英帝国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英国带给世界的文明。希特勒将大英帝国与天主教会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都是世界稳定的基本要素。他说，他对英国的唯一要求就是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希特勒是想要德国的殖民地得到归还，但即便不归还也是可以接受的。他甚至愿意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如果英国再在任何地方遇到麻烦的话。丘吉尔此时已醉得无法亲自发表演说。事实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甚至请了演员诺曼·雪莱来假扮他。雪莱曾在儿童时间节目中为小熊维尼配音。丘吉尔的替身雪莱发表了20世纪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广播演讲。他冒充丘吉尔，愚弄了数千万听众。在德国进行了6周的闪电战之后，巴黎被希特勒占领了。希特勒和法国陆军元帅贝当达成了和平协议。德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投降的同一节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议。和法国停战协议签署后，希特勒回到了柏林，在那里他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欢迎。在整个法国境内，法国人民的生活平静如常。在1940年至1944年德国临时占领期间，德国占领者的行为操守无可挑剔。许多法国女人爱上了德国士兵。同一天，希特勒通过瑞典第三方向英国提出了另一个和平提议。德国人通过瑞典最高法院法官埃克伯格联系了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多·马利特。马利特与希特勒的法律顾问路德维希·魏瑟尔相识。希特勒的新和平建议如下，大英帝国保留了他所有的殖民地，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不会受到质疑，关于地中海以及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殖民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讨论。 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存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保持独立，但受到德国的保护。希特勒的和平建议对英国没有任何要求，关于目前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鉴于目前处于的战争形势下，德国对这些国家的占领只是暂时的，不久德国将放弃占领这些国家。直接说不，温斯顿·丘吉尔对和平没有任何兴趣，希特勒这个提议被拒绝了。正是因为丘吉尔的一意孤行，德国通过瑞典进行的和平努力也最终失败了。1940年5月25日下午，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朱塞佩·巴斯蒂亚尼要求与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会面，讨论意大利的中立以及意大利在盟国和德国之间进行调解的问题。巴斯蒂亚尼透露，意大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目标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这个和解不仅是停战，而且将会在本世纪保卫欧洲的和平。哈利法克斯对此表示赞同，并把这个想法报告给了英国战时内阁。他在内阁会议中总结了与巴斯蒂亚尼的会面，并敦促他的同事们考虑意大利的调解意见。丘吉尔再一次拒绝了意大利的调解努力，因为他对和平没有丝毫兴趣。丘吉尔从未认真考虑过墨索里尼提出的英德和平调解建议。和平协议最终胎死腹中。由于丘吉尔的固执己见，德国通过意大利进行的和平提议也失败了。丘吉尔没有接受任何和平提议，而是以恐吓英国人民作为回应。他以散布德国即将发动毒气袭击的谣言来恐吓英国人民。希特勒最后一次做出努力，希望结束无谓的流血冲突。我有机会和他谈过，单独和他谈的。我告诉希特勒，我们将有机会袭击伦敦。伦敦被雾覆盖，我们可以把所有武器装备装载在252运输机上，就像我们在巴塞尔干的那样。他说，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对英格兰的攻击完全违背了我的想法和意愿。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停止对英国发动进攻。英国人的层级是如此的高，他们和德国人是那么的相似。我厌恶和英格兰作战。1940年6月，希特勒在伦敦上空散发和平传单。在这个时刻，我觉得我有责任凭着自己的良心再一次用理性、任何和常识来处理关于英国和其他地方的事物。我看不出这场战争有必须持续下去的任何理由。一想到这场战争所要付出的牺牲，我就深感痛心。我想要避免这些牺牲。在无数散发的小册子、传单和演讲中，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和平建议，但是这些远不够阻止战争。丘吉尔和他的犹太顾问们就是需要战争。阿道夫·希特勒从未想过要对英国发动战争，并继续提出条件优渥的和平建议。德国人就这样被动地一直等待着英国的回应。1940年夏天，英国甚至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取和平的运动。争取和平的集会就在丘吉尔的窗外举行。那时候，示威者可以沿着唐宁街10号游行，站在丘吉尔的窗户外尖叫着说：我们厌倦了你要进行的战争，我们想要和平。这样的和平示威反复发生在丘吉尔的窗外。丘吉尔意识到他需要一个摧毁德国的合理借口，因为希特勒不想首先对伦敦发动任何轰炸。丘吉尔没有别的办法能把美国人拖入战争，除非他能激怒希特勒帮助他完成这个目标。丘吉尔向已故总统的父亲、美国大使乔·肯尼迪解释了他的意图。我希望德国人尽早开始轰炸伦敦，因为这将把美国人卷入战争。最重要的是，轰炸伦敦可以结束那些令人尴尬和非常不恰当的和平请愿运动。这些和平请愿运动现在就发生在我的内阁和英国民众中。事实证明，是丘吉尔而不是希特勒率先发动了对平民的轰炸。根据日内瓦公约，轰炸平民是一项重大的战争罪行。但丘吉尔还是故意命令英国皇家空军率先轰炸平民。1940年5月11日，也就是丘吉尔就任首相的第二天，这场所谓的战争的平静期结束了。因为丘吉尔立即下令对德国城市发动空袭，首先是弗赖堡。英国皇家空军奉命轰炸贫民区。第二天， 丘吉尔下令对包括科隆在内的德国工业区鲁尔山谷的交通运输目标发动了第一次袭击。五月间，门兴格拉德巴赫、盖尔森基兴、汉堡、不莱梅、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汉诺威等城市遭到袭击。六月，多特蒙德、曼海姆、法兰克福和波鸿等城市遭到袭击。1940年7月3日，为了不让其被德军俘获，英国军舰袭击了北非港口城市奥兰的法国海军舰队。丘吉尔已明确表示他不想要和平。丘吉尔随后下令对柏林进行了7到10天的空袭。希特勒对英国对德国平民的无数次空袭都没有做出同样的军事回应。不过，希特勒的怒气值在不断的增加。9月4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这是一次最大的群众集会，数万名挑选出来的观众。希特勒在这次演讲中说，只要我们保持克制，伦敦的这个疯子就无法激怒我们。但是，如果他投下10吨炸弹，他下次还会再投下100吨炸弹。如果丘吉尔下令在我们的城镇投下100吨炸弹，我就可以下令向英国城镇投下1000吨炸弹。总有一天我会这么做的，我会的。如果英国真的要来摧毁我们的城市，希特勒接着说，我也要抹去他们的城市，彻底摧毁，我要毁灭他们的城市。非常著名的演讲。这正是温斯顿·丘吉尔所期待的。就在希特勒演讲的第二天，9月5日，丘吉尔就下令对柏林进行大规模空袭。终于，在9月6日下午，光天化日之下，英国人听到德国轰炸机逼近城镇的发动机轰鸣声。1940年9月6日下午，针对英国的闪电战开始了，6000名伦敦人在那次空袭中死亡或受伤。丘吉尔想要战争，希特勒则想要和平。现在，丘吉尔采用绞计诱骗希特勒发动了他，希特勒原来根本就不想采取的军事行动。由于丘吉尔的蓄意挑衅，愤怒的希特勒终于进行了报复，开始轰炸伦敦的码头、伦敦东区。最后，在1940年11月6日和7日，希特勒下令轰炸了伦敦城，包括伦敦西区著名的金融高档商业区。1940年9月，7000名伦敦人在空袭中丧生。1940年9月16日，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命令下，英国投放了10万枚高爆弹和1.4万枚燃烧弹。这仅仅是对曼海姆贫民区的第一次蓄意恐怖空袭中的投弹量。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和老朋友，他也是德国的二把手。赫斯就是那个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打字的人。1940年，希特勒要求赫斯与他的英国朋友们取得联系，告诉他们或任何英国选民，德国只寻求和平。希特勒私下对鲁道夫·赫斯说，你在英国有你经常提起的那些贵族朋友们，你不能以某种方式联系他们吗？告诉他们，我们不想从英国获得任何利益，我们只想要和平，就此结束战争。难道你不能以某种方式向英国人民传达这一信息吗？你在那里有那么多老朋友。但是希特勒对鲁道夫·赫斯说，你在英国有那么多朋友，现在你一定可以联系他们吧，告诉英国人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他的和平提议如下，希特勒准备从法国、荷兰、比利时、波兰甚至捷克斯洛伐克撤军。希特勒还希望英国同意德国在东线的军事行动以击败共产主义，他还希望收回前德国领土。此外，希特勒还提出，如果大英帝国受到任何敌人的威胁，德国国防军将对英国给予保护。1941年5月，赫斯驾驶他的110在苏格兰上空执行了一次单独任务。在德国即将赢得战争的时候，他跳伞降落在了英国，向英国提出了另一项和平提议。赫斯英语流利，并试图与他认为是和平主义者的英国人见面。赫斯还与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结识的汉密尔顿公爵取得了联系。赫斯努力让他的英国朋友们相信德国对和平的真诚愿望。然而，他却落入丘吉尔之手，被逮捕了。温斯顿·丘吉尔当然断然拒绝了赫斯带来的希特勒的和平协议。丘吉尔反而对赫斯实行了终身监禁，结束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的和平使命。 丘吉尔拒绝了所有的和平提议，并将所有和平提议对公众保密。赫斯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被单独囚禁。在丘吉尔的命令下，所有人都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战争贩子。秘密政府文件显示，英国在1939年至1941年间收到了来自德国的20多个和平提议。尤其是在1939年9月、1939年10月、1940年7月、法国沦陷后、1941年1月等等。丘吉尔对和平提议充耳不闻，因为他根本不想听任何的和平提议。相反的，丘吉尔继续竭尽全力将美国拖入战争。战争贩子总会找到其他手段以继续战争。我当然很伤心，因为我尽了自己一切努力来阻止战争。最近斯文·赫丁出版了一本书，书中写道，现在我很高兴地引用我当时通过英语传达给波兰人的和平提议。必须承认，当我最近再次阅读这个和平提议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万千。因为从那时起，从现在我所知道的，如果当时这个和平提议被接受了，那么但则无疑就是德国的了，但波兰其他地方都会保持原样。我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我们会努力工作，我们会美化我们的城市，我们会建造大量的住宅房屋，我们会整修我们的道路，我们会建立学校，我们将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经到了开战的时候了，我已经尽了我所能，个人能做的每一件事几乎到了自轻自贱的地步来避免战争。我一次又一次地向英国人提出和平协议，我询问了英国在这里的外交官，恳请他们理智一些，但是毫无结果，他们想要战争，而且他们没有刻意掩饰。七年来，丘吉尔一直宣称我要战争。我很遗憾，这几个民族之间必须互相争斗，而我是如此渴望把这几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我们为什么不能反击呢？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个？多年来，我不得不一再强迫他们合法化。但是，难道你不相信，当我听到这些空袭时，我的心里并不感到愤怒？你知道，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轰炸任何地方了。我不允许英国在巴黎投下任何一颗炸弹。在我们进攻华沙之前，我曾五次要求波兰投降，但都被拒绝了。我要求至少把波兰的妇女和儿童送出战区。波兰甚至连举着修战旗的德国军官也拒绝接待。在一切和平努力都被拒绝之后，我才决定采取在每一条战争法都许可范围内的军事行动。当英国人开始轰炸德国时，我等了三个半月，什么也没做。我只是等着，心里只是想着也许英国迟早会恢复理智，结果却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相信我，今天的结果也会一模一样。现在我的同志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视为个体斜杠，为失去丈夫和他曾经所拥有的丈夫身上最宝贵的东西的妻子，为失去父亲的孩子，为失去孩子的母亲，或者为新娘和恋人，他们不得不和爱人分离，再也无法相见。上述这些人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愿每个德国人都意识到，这些人的牺牲并不比另一个人的牺牲更有价值，或比未来为德国牺牲的人更有价值。